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是这样的，多云有浮尘，局地会有扬沙，伴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3级，阵风达到6级，最高温度是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夜间阴，西部山区有阵雨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温度1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因为白天会出现阵雨，所以不太适合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条件等级为4级，白天北京地区有扬沙天气，所以扩散条件比较差。今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是2，照射强度属于偏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呢，仍然在五一的小长假期间，早高峰呢并没有太严重的路况压力，目前本市各主要道路行驶呢基本正常。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路况良好的情况下呢，更要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5月1号啊，是正日子，虽然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但是呢，今儿的的确确是5月1号国际劳动节啊。我们直播是吧？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再不直播的话呢，就体现不出劳动节劳动最光荣这么一句口号了。 虽然劳动光荣，可是我看今天休息的朋友还是居多的， 毕竟是放小长假嘛。 是啊， 不过要说这3天长假吧，这天儿啊确实不太作美啊。就昨儿还凑合，前天跟今儿都不是特别好， 前天有点污染，今天有点浮尘。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也挡不住朋友们外出的心情。那么昨天监测了一下啊，全市重点的170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人数呢达到了252.1万人次。 嚯， 还不算今天啊，同比增长了4.8%。不知道大家是在这200多万人当中的一位呢，还是您跟家不给人家添乱呢？好吧，今儿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直播啊，按照我们常规的节目互帮互助，同时呢也跟您分享这个快乐的五一劳动节。您真的很快乐吗？今天不能不再直播了，再不直播的话，我们这儿的这个货品 哦，积压的量太大了，是吧？ 就要积压了，所以我们要照常为大家服务啊！ 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嗯，真的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其实今天之所以我们选择直播吧，因为我们这行有一个这个传统，叫做贼不走空。 怎么讲？ 因为今天方明啊， 本身排班在台里面值班，他横竖也得来，他就拉一个垫背的把我也叫过来跟他一起直播了。 不能什么都说知道吗？好吧，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也都是向各位劳动者们，同时呢特别要向在过节期间依然战斗在工作岗位上、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们致敬啊，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其实也包括我们自己啊。 哎，是。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同时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您快乐的五一劳动节啊，您都奔哪儿去了，还是就跟家，跟家您都干什么了，是不是真的很快乐呢，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啊。同时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问题啊。这位叫做贺泉的网友啊，说昨天你们节目特别好听，可惜呢 前天了29号，他说的 29号， 对呀、 啊、星期天 那天，嗯， 哦，说特别喜欢听你们的那期节目，但是没有听全，什么地儿可以再听一次？那天我们做的是五一特别节目， 讲劳动的还是讲， 就是咱们弄手机的那期， 手机使用，哦， 哎， 讲知识的 那期节目， 啊，这个可能实用性指导性比较强一些，这期，嗯， 其实不管您是想听哪天的节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网找到收听回放，就是找到我们北京城市广播， 对， 然后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点这个日期，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嗯，我们的一个客户端啊，无论您是在安卓的这个应用市场里面，还是在苹果的这个 App Store 里面，都可以搜到听听，就是咱们听听力广播的这个听啊，听听 FM， 下载这个 APP 之后，进到我们本地，咱们北京来讲，您就选择本地的频率，您找到我们北京城市广播107.3兆赫，进去以后呢，它会有实时节目的直播界面，也有过往节目的回听界面，您找到我们的京城帮帮团，找到您所需要的那天，目前我看应该是最近三年，从2016年的1月1号起的所有节目都能够在这里面找到， 嗯，而且很清楚啊，很清楚，它也不受其他的干扰。那么说到听节目啊，这位听众应该也是位老人家啊， 嗯， 他署名叫文文奶奶嘛， 啊， 说你们每天几点播出节目呀？我之前每天都听 啊， 是不是你们这播出时间改了呀？我怎么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呢？ 哟， 能不能告诉我？ 咱们在十点这时间有多长时间了？有几年了？ 好多年了。 因为以前咱们是10点到11点30分，后来呢是缩短了半个小时。 最早的时候是10点到12点，后来因为这个节目，咱们全台节目调整嘛，语言量和音乐量节目调整嘛，现在我们是10点到11点，但是开始的时间 没变， 都是10点钟。 哦， 但是它是最近这段时间有点找不着了。那奶奶，您还在听节目吗？那您在听的话，我们还在呢， 有一个 这个点儿，啊， 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听众朋友反映过，在有的地区，我们可能受这个黑电台的干扰， 嗯， 那个信号呢，它会强到覆盖掉我们的这个主频率，因为它可能就覆盖周边的几个社区，但是在那个社区周边，它的信号的确是很强的。 嗯，所以就把我们给 盖住 了，淹没住了啊。 对，如果您频率没错，那应该是这个原因。 不光是您，刚刚我们看到还有几位听众也是说怎么在手机里面听不到了，或者说听得不太清楚啊。 哦， 估计都应该是这个问题。 对，嗯， 哎呀，这太可恶了啊，这影响我们的收听率啊，影响我们大家的心情和情绪啊。说到听节目啊，还有位听众呢说你们昨天节目播的那个女生独唱歌曲太好听了，能告诉我是什么歌吗？谁唱的？说我们全家都等着呢。 嚯！ 他是昨天听完节目的时候直接发的。 哦， 那我这是今天才看到 啊， 我就刚刚通过 FM 听听 FM 搜了一下， 自己帮您查了一下， 啊， 您说的应该是我们昨天做的一期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 哦， 放的是陈明演唱的一首叫《白衣天使》。 哦， 对，因为刚刚他说完的那段刚好说的是跟大夫有关系的一个话题， 嗯，嗯， 所以我们配了这首歌曲。您全家都听见了吗？陈明演唱的《白衣天使》啊， 把那方法要不然也再教教。看来这位朋友是不知道咱们可以有摇一摇这个神器。 哦，对对对，待会儿我们放歌的时候再说说这个摇一摇的事啊。 试试，对对对， 嗯，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问题啊。 哎，今儿这个问题，反正这是不是听了我们那天的那个讲手机那节目，这位朋友有一个隐身的后续问题啊，说我节目里头介绍呢，说这个苹果手机的电池健康可以自测，但是这过程他没听明白，能不能再给介绍一次啊？因为他说他现在这手机啊，就是充电很快，插上一会儿就显示满了，但是没电也很快，都没有那一个个的过程，80、50、30、1关机了。 哦，那应该是电池本身有毛病了吧？ 您的这个呢，其实呢，您不用去走那个电池健康自测的过程，也可以非常确定，就是您这个电池到寿命了。 嗯。 手机的那个电池健康自测呢，需要您把您的那个手机啊，升级到目前来讲，就是苹果最新一代的这个操作系统。它现在呢，最新的这个编号，苹果不都是叫这个 iOS 吗？在最新的这一代里面，您注意一下啊，您看看您自己那个手机的版本对不对，得是 iOS 11.3 这个版本才带苹果自带的手机健康手机电池健康自测功能，老的机型就是 iPhone 5S 之前的是不支持升级到这个版本的，在这之前的那些您就没办法去检测了。如果是 iPhone 5S 之后的机型，您升到 iOS 11.3 在我们的这个手机还是同样是进入到这个设置里面啊，会有一个专门的电池这么一个选项，点中这个电池就会出现电池健康括弧试验版 beta 版啊，您点这个它就能给您把这个电池的情况给估算出来。我这一边说着一边拿了我的手机操作了一下， 嗯， 很悲催的发现在我的电池健康后面写了一个括号维修 就是差不多到日子口了，就是该换得换了、啊、 我这也用了两年了，你想两年多就电池寿命反正也基本上到头了， 行吧、嗯、该换电池换电池，该换手机换手机， 谢谢您啊，您这提醒让我知道我这电池也废了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求助一下大家，他说现在啊这个年轻人家里啊那个刀具都是不锈钢的， 嗯， 有时候啊切点那个费劲的东西啊就特别不好使，说想问问这不锈钢的刀能磨吗，怎么磨？ 这个家里面我是真实的见到过家里的老年朋友啊，把儿女买的那叫什么进口的德国品牌的那几个大牌的那个刀具，哎，对对对，在家里头说看着有点不太好使。那天早早的起来，也不知道老爷子上哪儿拿了块磨刀石，就在阳台上咵咵咵咵，把家里孩子呀大概1000块钱的刀啊，就是不锈钢刀磨成了铁刀。 他肯定是磨不成铁刀，但是他就给磨坏了。 对，他那个电镀涂层呢，就是虽然说整体上也是这个不锈钢的材质，但是表面的那一层镀铬的还是很好的一个防护作用，那么着磨完了以后呢，这个刀基本上也就能使是能使，但是您以后就得老磨勤磨着点了。实际上呢，在这种咱们现在销售的高档的这种刀具啊，它本身里面会有一个配件，但是不见得是标配，可能需要您额外买，就是一根磨刀棍儿。如果说您觉得它有的地方钝了，在用之前在那个磨刀棍上反复来这么七八下，不用专门的像人家那个磨剪枪菜刀那师傅那么使劲的磨， 嗯， 划这么两下，哎，这会儿您再切这个就没问题了，随用随磨随用随磨，不是以前那种狠磨， 就是磨刀棒是吧， 磨刀棒 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餐厅里看大师傅 哎， 好使那个就那样杠两下， 对， 但是这是不锈钢的刀， 对， 过去那种菜刀也有这么杠的，但是它东西是不一样的、 啊、剃头的都有，剃头拿块皮子杠的， 对，所以您这幸亏您没干这事儿啊， 你 可千万别磨，那是不能磨的啊。 是， 还有听众呢，以前分享过，说在盐水里面泡一泡，说稍微再蹭蹭就好使了，要不然您再试试。其实啊，就是不锈钢它这种刀具分很多很多的，就是品种切不同的东西、 对， 就稍微费点劲的东西，比如说骨头什么的呀，咱一般那切菜的不锈钢刀是不行的。 不行，它现在的这个 专门的那种切骨头的刀， 它叫砍刀， 哎， 专门的这是。现在就是这个刀具它分的，您看为什么它一套盒里头摆那么多呀，什么切牛排的，切蛋糕的，切生肉的，切蔬菜的，砍骨头的，各司其职，一旦混用的话、很容易把那刀具给崩了。 对，所以磨是能磨，但是呢不能按照我们以前磨那种普通菜刀的方式来磨啊， 观念得更新了。 另外现在很多市场就是可以帮您给切好了再卖给您，不管是超市还是这个集市上、所以你也可以提醒孩子们，但凡说他买了点什么骨头啊什么就棒子那种东西，就是硬的啊，你让他切完了再给您弄回来，您再帮着收拾，这样的话呢又省力又省咱家刀。 市场那东西我跟你说真好、我看着我都我是不敢买一个，我觉得危险，你知道，就买点肋排，你知道本来一整扇的、人那是锯，我觉得是那种电锯、一过一块块小块就出来，回去炖着也容易烂，吃着也方便，特省事，也都不收钱而且 好吧，重点是最后几个字 对呀、 好，大家也可以帮着分享分享啊，您家的这个不锈钢的菜刀是怎么让它变得利索一点的啊。 嗯， 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他们家有一个电视机， 说只有其中的一个频道没法看，其他频道都好好的，这什么原因呀？那应该不是电视的问题。 对，现在咱们家里面的电视呢，我斗胆判断啊，因为咱们现在还用真的无线传输的这个电视信号的已经很少很少了，在家里面都是通过机顶盒，各家的这个产品可能是歌华的，可能是其他的各家的这机顶盒去有这个频率。在这里面如果说某一个频道显示无法看，您看一看是哪个频道，因为它现在机顶盒里面不是所有的频道都是开放权限的，咱们传统的卫视的节目，中央电视台的这几套，北京电视台的这几套是咱们可以直接打开就看的，但有一些频道可能它本身就是处在一个被锁定状态，需要您去跟这个提供的公司啊去进行一个开通，有可能是收费的，您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导致您说调到这个频道看不了。如果说不是，而都是免费频道，这种各家也是有各家的处理方式，以歌华来讲，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把它这个卡重新插一下以后呢，开机直接搁到中央一套或者北京一套这两个频率，搁在这儿别动，一个小时，一小时之后它的系统会完成一次这个重启的这个过程，您看看是不是能解决，还不行您打他们的客服电话让工程师上来检测一下。 好吧，希望您能够听明白啊，并且尝试成功啊。 嗯， 好，我们这已经积压了不少物品了啊，我们把听众朋友们这两天劳动节的时候倒腾出来的搬弄出来的这个闲置物品啊，赶紧帮大家这个都这叫什么转让出去吧。 对， 闲置物品转让啊。来看看这位听众呢，有闲置不用的九阳豆浆机，全新有包装盒，给我们拍了个图片啊，说我这是智能不粘型的，转让价格呢130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我联系啊。另外呢还有一套可以喝豆浆的这么一套器皿啊，就玻璃器皿，就喝茶喝水的， 干嘛非得喝豆浆啊， 四个杯，全新的也是带包装盒的，它基本上能配上套吧，喝茶喝咖啡都可以啊。这个呢转让价50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我联系，我是在知春里附近啊，电话是1381831056852618310568526。 这位朋友啊，家里呢有闲置的丽人全自动电饼铛一个，双面加热，啊，电饼铛能双面加热？ 啊， 不用翻面啊？ 是吗？我也没有用过。 你是不是根本都不会烙饼啊？看你这一脸茫然的样子。 啊，确实是，你又把我底儿给烙了。 咱们一般烙饼不都是这面烙完了，看着时间到了扣过来翻一面吗？现在人家这等于是上头也带加热功能，可以双面同时热好。 应该是，就是 这时间就短了呀。 对，而且还不糊。 对， 好吧， 挺好。双面加热，黑色外壳，全新原包装，转让价130，另有同品牌也是丽人的80%的电饼铛一个，50块钱转让，东西在联想桥附近，电话呢是1831056852618310568526。1831056852526。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2代的 VR 控制器，单位发的啊， 嗨， 震动摇杆控制器。你给我翻译一下，和头盔配合使用， 玩游戏使的，你就这么理解吧。 就是 VR 的嘛，它戴一个眼镜是吧？ 对。 京东价是，就是网上价格是499，说我这个呢，咱们可以商量啊，我全新还没有开封呢。哪位如果喜欢需要的话呢，可以和程女士联系，1870110216171870110216。 一般这都是 IT 公司，好比说这公司员工全都是这些技术宅、游戏宅，发一这个，在家好好的这个玩游戏 啊，就全当上班了是吗？ 别介，上班还得继续让你们给我编软件、设计新的游戏，只是让你体验体验， 甭闲着哈。 哎，这位朋友由于搬家转让鱼缸，长1米，宽35厘米，高58厘米，带过滤泵，带7条锦鲤。 哦，里面有货。 嘿， 不是一空鱼缸啊。 转发锦鲤不是能交好运吗？他们。200块钱转让啊，天通苑地区自取，联系电话是1368369534，1368369534。 那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鱼缸，因为是带鱼的嘛，最好就是会养鱼的朋友。 对， 您收了这个，要不然这鱼它不就受苦了吗？ 啊、 是吧？ 是是是。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甩脂机。就运动健身用的啊，他说他能甩脂啊，需要的呢请来电话1343-929-2643，1343-929-2643。 这位朋友转让一台节能冰箱，八成新，家里地方小没地儿放，所以转让在八里庄附近。东八里庄西八里庄啊， 你说 这地名一东一西可遮出去可不近的啊。有需要的联系18211189883 18211189883。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套46集的连续剧《情深深雨蒙蒙》的 VCD 的光盘， 呵， 就是那个赵薇他们那波演的，现在又重拍了， 是吗？ 找了一波人重拍啊。他说谁喜欢呢？请跟我联系啊。你会唱里面的歌吗？ 情深深雨蒙蒙，然后什么多少楼台烟雨中， 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啊？还有那个什么好想 哦，也是这里的歌， 哎，对， 哦， 还有一些那个插曲，什么小冤家噔噔噔，是那个啊。哪位喜欢可以跟他联系啊，13693668574 13693668574。其实现在这样的电视剧我们在网上都可以看到，而且很多都是免费的，嗯，但是呢确实有些老同志他喜欢把这个光盘留着， 情怀， 哎， 收藏一份， 情怀啊， 对对对。 下面这也挺情怀的 哪个呀？哦，这位朋友说免费赠送一套60集的《我爱我家》的 VCD 光盘 ，DVD 机也可以放，东西请您自取。他呢住在清河啊，电话是13681358310 13681358310。 嗯， 这个情怀我跟你说到什么程度啊？咱们同事有的人特爱看这个《我爱我家》啊，能够做到就是随便哪句出来。戏里的人说上句他能接出下句来，然后家里面是就是也从当年先买 VCD 盘把那盘都看废了，又重买了一套 DVD 接着在家里头，就是打扫屋子呀，干活啊，反正有事没事的就都把这个就在边上放， 就跟听相声似的 背景音就始终在那想着， 啊 嗯， 对，确实这部电视剧影响了当时那一代人，到现在其实很多人还是非常喜欢看这部电视剧，就随时你拿出来看你随时都觉得它挺有意思的，不过时哈， 它真的是就是咱们中国情景喜剧的一个高峰， 经典当中的经典啊， 嗯，对。 这里面的歌你会唱吗？ 这还有歌呢， 是不是毛阿敏唱的那首？ 哎，对对对，毛阿敏就 温柔的笑一次。 我怎么觉得那是编过的故事啊？ 哦，不知道，有点乱啊。 也是毛阿敏，那是另一首歌。这里你要说这里歌，我就记着宋丹丹在那哼哼，被那鬼吓着以后，唱地道战的时候。 好吧，此处有歌声啊，只可惜不是这两部电视剧的歌声。 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其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如果一季的时间又飞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说到快乐的五一劳动节啊，我们的听众都特别好，大部分都没有给外地来旅游的朋友们添乱都在家里面休息，说劳动节嘛就得有劳动节的样子啊， 哦， 收拾房间，打扫到房间，毕竟快夏天了嘛， 嗯， 该清理了啊。这位听众呢也是没闲着啊，说这个劳动节呢把空调给收拾了收拾， 哦， 哎，也算是给大家提个醒吧， 对， 该清理空调那过滤网了啊，要不然的话， 这个， 用的时候该有一些健康隐患了。 现在能在那个超市里面专门有那种空调清洗剂那种，喷一喷消毒。 嗯，另外我们之前有一位特别擅长修理电器的我们帮团的一位老师傅啊，也是我们的谁听众， 啊， 跟我们说过，就是其实如果你经常清理的话吧，就是把它拿自来水冲就可以了， 哦， 那空调过滤网，当然前提就是不是很脏，你有空的时候就把它清一清， 嗯， 有时候清一清就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了， 对， 最省心啊。这位听众说我等着呢，放歌的时候怎么摇一摇啊全家等着呢是吧来我们摇一摇啊， 打开您的手机啊，点击微信进去以后，在这个发现啊，应该是右边数第二个里面弹出这个菜单，就有一个摇一摇，一点这个摇一摇，弹出一个界面来。哎，这会儿默认的就在歌曲这选项，人家拿着手机一晃， 嘎噔 响这么一声，但我们这儿现在听不到声音，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机房里面是没有音乐声的。您在家里面试试，应该就能识别出来了，已经。 好吧。 嗯。 会的朋友呢还会，忘了的朋友呢可以复习一下啊， 对， 压根就不会的呢可以这次尝试一下啊，您摇一摇看看我们刚刚放的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 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撕裂撕裂，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吹过的夏天。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好多听众都说：“哟，你们今儿直播呀？”啊，我们该直播了，再不直播你们不会想我们吗？反正我们是想你们了啊！你笑什么呀？ 有吗？ 有啊，这是真的啊！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帮友们，哪儿能够买到真正的全麦面粉？ 我就正在学习，我正在搜呢。我就只听说过有全麦面包，为什么面粉还有全麦的？ 哦，这是洋洋奶奶 啊，面粉不都应该是麦子做的吗？ 那个，反正奶奶是这么写的，我就这么给奶奶播了。奶奶就是说，我想问问帮友们，哪里能够买到真正的全麦面粉呢？ 学习学习， 谢谢大家， 还真有这东西，看来你看看。 好吧， 嗯，哦， 有吧， 全麦面粉啊，人家就是指的是其实啊，包含外层的那个麸皮儿，让里面的这个内胚乳和麸皮儿的比例跟原始的小麦成分相同，说白了就是别那么精细， 你看 稍微的糙点，人家做全麦面包用的就是全麦面粉、 嗯、 这个意思， 所以说还是有的啊， 有、嗯、 来帮我知道啊，什么地方呢有卖这个全麦面粉的，不是面包啊，麻烦您给说一声，谢谢了、 嗯、 还有几位听众呢问到了我们征婚的问题啊，说我发的这个信息上上周就发了，怎么没给我播呢？后来我搜了一下，您没有注明征婚二字，我们一再提醒啊、 哦、 您一定在这个信息前面写上征婚两个字，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从众多的茫茫信息海当中把您搜出来，因为每天的信息都太多了， 对， 我们搜征婚是需要通过征婚二字才能检索出来的 关键词， 大家一定记得啊，就是发征婚信息千万注明征婚两个字就可以了。 嗯， 好，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进入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再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液态，汇萃名优绿茶，清爽好喝不贵。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就是你断句不对的话，它能出来好多地儿，是吧？好吧，身为一个北京人 是吧？ 北新桥北我都没闹明白啊。北新桥北同仁生粮店啊，有核桃全麦面粉。这也说全麦面粉超市有卖的呀？ 反正也是，现在这些东西。 其实现在面粉它不都写的是全麦面粉吗？ 没有， 就写面粉。 主流面粉肯定还是普通面粉，因为全麦面粉虽然说健康啊，它这个纤维素含量比较高，也对糖尿病人有好处，但是毕竟客观的说，这玩意儿口感，咱们要是吃细粮吃惯了，还是得适应一段。 比较糙哈。 对。 好，这位网友老刘也说了，你们刚才说那个全麦粉啊。 啊。 也是在北新桥路北同日生粮行有卖的、 哦、都知道就这儿有、 哎、这儿也说的是同一个地儿 啊、嗯、啊，那我估计这八九不离十了啊， 应该就是这儿了， 奶奶可以奔那儿去瞧瞧、嗯、不知道您离那儿远不远啊。奶奶留电话了，6443-1025 6443-1025。这位奶奶呢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啊， 就想 奶奶多了不好吗？这位奶奶呢，她说我是一位74岁的老太太 啊， 就想请帮友们啊给推荐一个地儿，管吃管住的养老院， 哦， 这个费用呢最好每月不超过2000块钱。她说我啊身体健康，一切都可以自理， 嗯， 麻烦大家给推荐一下。 这个只能老年朋友互帮互助，这个价钱因为不知道，养老院当然现在选择很多啊，但是 价格也都不一样， 价格千差万别， 挺贵的呢。 是， 嗯嗯。这位奶奶的电话啊，13167380047，13167380047。但我估摸着呀，这个价格可能在市区里面是 不太好找， 下不来的，是下不来的，可能远一点的地方。可能有，但是建议大家就是推荐一些靠谱的， 对， 尽量别推荐那个什么什么私人的那种，那不靠谱啊。 最好 是 咱们自己家里面有人在那儿住过，或者说知道各方面不错，咱们再推荐给人家。 各种证都齐全的，是国家认可的标准的那种养老院啊。 对。 嗯，这位帮友呢也是想请大家给推荐一下啊。 对，他说哪位团友啊做过这个种植牙，哎，听说这东西比这个假牙好像要更结实一些更好，说哪家口腔医院做得好，价格合理，谢谢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8514619603 18514619603。 嗯，还有一位肖先生呢想找个人，他是说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啊， 嗯， 一家三口跟着国旅呢参加出境游，那么在这个队伍当中呢结识了一对老夫妻，姓吴和朱，叫就他这对夫妇啊， 吴先生朱女士，差不多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嗯， 他说有一天呢我们这个小分队啊在一个河边集合的时候呢，导游就是俄罗斯的导游啊， 嗯， 维克多利亚用他的手机呢给大家拍照留念，但是这个行程已经结束一个多月了，那这个导游呢把合影呢通过微信发给了他本人，说但是特别遗憾，我将这对夫妻的联系方式那个纸条啊给搞丢了，只记得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住在东大桥附近，离那个蓝岛百货商场不远。吴先生呢从事的工作是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朱老师呢是从事幼教工作的，他说我只知道这些信息，哪位朋友知道的话呢能不能帮着转告一声，说老肖呢手里面有你们的照片有合影想转给你们啊。 嗯， 肖先生的电话是62007287 62007287。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缘分能够找到，反正人和人之间吧就是千里有缘来相会， 对， 有的时候呢就是近在咫尺也是擦肩而过哈。 但您把俄罗斯导游的微信都加了，怎么不把人家两口子这个微信当时就加一下呢？ 也许当时人家就 没顾上是吧， 没有微信呢，也没准儿。 三年前两年前 不好说，不好说，嗯，也许当时就是没有微信嘛，是吧， 俄罗斯导游都有微信了咱们还没有 嗯，好吧，反正希望能够找到他们啊，把这个相片交给他们啊。好，我们再来帮忙大家说一些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电热水壶，要全新的，最好是1.7升，这么可丁可卯的呀。求助这个电话是18310313491831013133349。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辆小三轮车，他说越小越好，老人用，轻便一些，价格面议，电话是13718036077 13718036077。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挂式空调一台，价格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8618265454 18618265454。 那正好我把这条消息转让的先在这儿说了啊，这位朋友呢这儿是要转让一套大一匹三星的壁挂空调，室内外机运转都是正常的，只是啊因为时间长了可能这个制冷剂这个需要重新添加一些，现在制冷效果呢不太好，购买者得您自己拆运，把这个话都说的明面上，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给您点赞啊，价格300块，电话是13651089527 13651089527。 好，这位朋友呢是帮家里亲戚啊求购一个带孩子的那种腰凳，说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近，电话是15611823268 15611823268。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但是您这儿这个标点这么一打呀，我不知道您到底要的是什么，求购逗号电动自行车逗号充电器逗号要方口的逗号锂电池15安时逗号充电逗号电流不超过2安，您这个就是属于典型的这叫标点符号的滥用者。 反正就是连蒙带猜吧，他估计是要的是充电器，应该是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要方口的那种哈。 但您这个我跟您说啊，因为您说了这个锂电池15安时，这个电量不大，应该我初步判断您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合乎咱们国家电动自行车助力车标准的这么一个电池，而且使锂电池呢应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产品，不是市面上随便买一个充电器都能适配的，因为锂电池的充电呢它有一个充电电路的一个管理，确保这个电流啊温度各方面的这种调整，不是说像您想的似的只要充电电流不超过2安能给15安时东西充电就能用的，这个我建议您还是找到厂家确定买原厂的设备。 好吧，我们再看， 我没说他电话。 好，你说一下吧。 1571887933415718879334。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哪位帮友有闲置不用的防蚁门帘儿啊，不是防蚊门帘儿，看错了啊，就是防蚊子的那个门帘儿，就夏天用的呗，那种纱帘儿吧，或者是那种就过去那种就绿了吧唧的，是那种吗？有一点小网子特别细的那种。 人家现在这个高级的啊，它上面还有一些这个就是除虫菊酯那个涂料，是能够不仅仅是小网挡着不让蚊子进来，是整个这个周边就现在专门 有味道 防蚊纱窗，人闻不到，那个量很少，但是呢是慢慢的缓释挥发，可能一个这种门帘也是有寿命的，可能就是用这么一个季节。 行，反正过去那种就是我就印象当中隐隐约约记得都是绿颜色的 蚊帐似的 啊，对，然后那个孔挺细的，防蚊子防苍蝇什么的哈。人家这要的是现在高科技的啊， 应该是我估计。 电话是1561144320015611443200。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二手的电磁炉啊，说别太贵，在顺义罗马环岛附近拿货最好，电话号码是1520154967115201549671。 好，说到快乐的五一劳动节啊，也有不少听众跟我们分享啊，刚刚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信儿，说快乐的五一劳动节的昨天我们全家准备去郊区玩，结果被堵在高速路上了，最后呢在车里一商量我们掉头回来了。 嗨， 在家里面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吃了一顿团圆饭的五一劳动节。 也不错也不错， 我觉得总比堵在路上强多了吧。 就是 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挺难受的一个劲儿。 对， 大多数听众朋友都是在家里面说吃了顿饭，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从过了春节之后到六月份各种小长假挺多的。 对， 看也 是 哈， 清明、五一、端午， 马上就端午了嘛，过一个月又该端午了，所以感觉就像是普通的周末，只是孩子们都放假了，还挺高兴的。好吧，只要开心快乐就好啊。我们来说说面粉的事儿吧。 好，咱们今天算是普及了一下这个知识啊。 全麦面粉、啊。 对，咱们刚才不知道，有热心的听众也给我们发了啊，说这个全麦面粉啊，和原先的标准粉差不多，口感也不是太差，但是营养更全。现在超市里大部分都是高精粉了，这个细粮啊，咱们其实还是搭配着来，这个多吃点这个粗粮有好处。 这位朋友名字还挺逗，叫乡野小老头，给自己起名。 好，也是我们的热心听众啊。 对， 还有听众呢，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北新桥北的同日生良田之外呢，这位呢，他是在朝阳北路欧尚超市买的一公斤的全麦面粉，说是青岛五谷康出品的，你看写的倍儿全啊，谢谢您。那奶奶您就就近找一个地方适合您的， 应该是现在大点超市都有这产品，看来 行吧。 嗯， 咱们再说说刀的事儿啊，磨刀的事儿。这位说磨刀棒卖肉的常用，效果也不错，磨一磨立刻就好使多了，但是维持锋利度的时间比较短。 对，他那就是那一会儿，说白了。 对，这位听众说，其实你要是愣用那磨刀石磨吧，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呢，那是个技术活。 对， 因为那个磨刀石的颗粒它是有粗有细的， 对， 磨不好呢，您反而会把它磨坏了。如果有技术的，蹭两下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建议您最好别用。对，我也觉得是，你应该不属于有技术的那种，要不然你也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啊。 毕竟刀这东西，我觉得反正现在反正刀具也便宜，你知道，就是常用的那些刀啊，100多块钱就不错的那些品牌也都能买上那么一套，好点的可能300-400-500。 对， 差不多用个2-3年，更新一下也可以，我觉得。 而且真正经常做饭或者家里面讲究的，都会配磨刀器。就是我们都说好马配好鞍嘛， 对， 就如果你有一把好刀的话，你有一个好的磨刀器也是应该配套才可以。 它现在也是电动的哈，往里头一插，滋一转，一会儿出来就好了。 对对对。这位听众问了一个 pad 的问题。 嗯，我看到了，他说他这 pad 呀，最近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老是，用着用着自己就关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也用了有几年了，是太老了吗？您所说的这个老是自己关机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和寿命啊，如果说有关系，也是和电池有这个关系。如果说电池已经就是到了生命的尽头，它可能就像刚才那位朋友问的似的，可能从30一下子就降到1，那就系统就激活，它自动关机了。但是您再真打开的时候，发现其实还有点残余电量。这些呢，如果您还要继续用的话，可以考虑换一个电池。本身从 Pad 来讲，您像我不知道您说您用几年的这个是有几年啊，我现在用的那个 Pad 是2012年买的，到现在6年了，其实电池也已经不太灵了，但是呢凑合用反正可以，没有出现您所说的这种自动关机的这个情况，但的确使用起来很多时候会让我觉得我跟它较劲是在浪费生命，就是速度的确太慢了。反正您看看，要是说已经各方面配置都跟不上啊，该更新换代咱也换代，这个可以拿去专门就看点什么小视频什么的，那种用 CPU 的性能不大的那些应用去使。 嗯，反正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他们用的一些智能产品啊，有些是孩子们给置办的新的， 对， 有些干脆就是孩子们 淘汰的， 其实他淘汰下来已经是使了一段时间了， 对， 肯定不如新的那么好使，那么到您这儿又过了一些年月，应该也就岁数到了， 对 啊，该换换，有的时候也别真舍不得，当然前提就是您用的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爸那儿呢，就是街坊人家自己淘汰，孩子买了好的了，把那个送给我爸了，不要啊，但是呢我一看那个配置基本上别指着他干任何事情，我说你啊就把你喜欢的照片全都倒在这里头，就当电子相框使，这还可以胜任，干别的都干不了了。 好吧，所以我们这个观念也得更新啊。 对， 孩子们该给爸妈买新的就买新的。 哎，你是说我呢？ 就是说你呢。你看，马上就母亲节了， 还让接回来是吧？ 父亲节了啊，该意思意思得意思意思啊。 行。 好，刚刚呢还有听众呢参与了我们的微信摇一摇啊，学会了把这个歌名给我们发过来了， 对吗？ 对， 真是啊。 被风吹过的夏天， 哦、 是夏天快到了啊，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吗？我找一个比较 被风吹过的冬天是吗？ 不熟的歌 哦， 咱们看看能不能摇出来啊。 行。 不知不觉天亮了，推开门窗看着欧阳，昨夜的情话怎么说的那么长，摇动的心呢、啊、在风中张开心扉。 相比刚才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大家听起来耳声的要多， 偏门一些，是吧？ 对，搜出来了吗？我们的听众速度很快， 是， 嗯，歌名已经全都很正确的发给我了。其实不光能搜出歌名来，有的那个歌手的名字，包括歌词，都能同时的搜出来。 对，刚才我这试就是，就直接就找到正唱的这句，所以激发我一个好奇心，就是如果不是咱们这儿播的这个原版的录音，是我唱的，它能识别出来吗？识别准我唱到哪句吗？ 你可以试试。一会儿你们给我唱，给我们唱一首歌啊！ 算了吧， 让大家摇一摇，看看能不能唱出来啊！ 大过节的， 嗯，这首歌曲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啊。阳光灿烂的日子呢，我们都出去游玩。现在这个高科技呢，也进入了很多公园。那么昨天呢，颐和园正式启用了千里眼。你知道什么叫千里眼吗？ 不知道。 就全景鹰眼摄像机。 哦。 大范围的观察，它已经覆盖了这个园区的85%的景区，而且是实时动态捕捉。为确保游客的安全，包括出现一些紧急情况能够及时的处理， 85%都覆盖。 对，重点是他对很多细节都能够看得特别清楚，不像过去就是你很多地方安那个摄像头，但是呢，好多角度你看不见，而且就是不够清楚 面目啊。 这回就不一样了，因为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人特别多，难免哪个地儿出点什么问题， 对对对， 哎，他可以实时捕捉到，迅速就派人过去，就能够避免很多很多的安全隐患了。 谈恋爱的朋友们，咱们小心点儿。 我们懂，我们懂啊。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即将进入尾声啊。刚刚呢有位听众呢问了关于看牙的问题，我们的热心网友唱说关于看牙啊必须得去正规的牙科医院。 嗯， 他呢是在4月9号呢去了趟位于天坛西里4号的北京口腔医院。 嗯， 说看牙的时候啊分诊的是一位叫做李群的主任，特敬业，看牙特别仔细，还把每一步呢都给我写在病历上，写得特认真，让我心里面暖暖的。 是这个赶上一个好医院，一个好大夫，我们说这个真的能让病人有着很多时候就是特别暖心的感受。我印象特深，就是我父亲也开始因为上年纪嘛掉牙嘛，在之前掉的时候，我之前也看到一些介绍嘛，就说这个种植牙比咱们传统的假牙，它是直接种在咱们这个牙床那个骨头上啊，能够比较结实，能够恢复咀嚼功能，等于能到50%以上，而咱们传统的假牙呢，只能恢复25%到30%。所以我当时就说呢，我说甭管多少钱，爸你去弄，我给你出钱，这个咱去换去。结果我爸到医院去，人家检查完了以后，你知道大夫跟我爸说什么？说能理解孩子的孝心，想让你这个有个好点的，但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您的牙床骨头比较薄，不适合做种植，我建议您还是回去配普通的假牙。实际上对他们来讲种植牙利润更高啊，但是人家大夫主动真的从病人自己的这个角度考虑把我爸给回了， 实事求是啊。 对， 这就是好大夫。其实像这样的好大夫还是占绝大多数的啊。说到暖心的事情呢，其实分享也是一种帮助啊，谢谢这位网友唱和我们的分享。 嗯， 另外呢这位听众也跟我们反馈了一条信息啊，我们看起来呢也是心里面暖暖的。 对， 他说帮团的任师傅啊前两天听说我在求购涂料，不辞辛苦的从南三环把涂料给我送过来了， 真是。 说在这儿呢，我再次向任师傅呢表示感谢，也感谢帮帮团为我们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说祝所有的朋友们五一节快乐啊！哎呀，我们也就是为大家搭建了个平台。其实呢，更多的很多好心的事情呢，还是我们的帮友们在背后默默的付出，大家都辛苦了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把最后几条的转让和求购的信息来说一下吧。 好，这位朋友啊想转让一个闲置的高档全新18厘米铝合金汤锅，价格35块，物品在北三环安贞医院附近，联系电话15811461675 15811461675。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雨虹牌的钻石金亮缝剂